继续各自也没有益处，让爱渐变易看像碎种子，辩驳没意义也渐发现我不介意，若你未决定我亦需心事，因我要自主，极厌倦在日与夜怀疑，谁在意谁获胜谁输，明了你爱他比我更温柔，但我全无兴致充作他的对手，明了你这种天性太悠柔，愿你明了我要走不要牵紧你手，明了